只消磨到星光满天，我还要飞风起的时候，坐在草堂发呆，直到你眼中的乌云全部被吹到窗。 Time

笑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漂流。有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，知多知少难知足。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。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已是癫，何苦要上青天，不如温柔童年。 这是黄安演唱的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早期透过这首歌包括《样样红》，我们对这位有一点书卷气的诗人歌手呢非常有好感啊，特别是他穿着一套中山装很绅士啊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和吴宗宪发生在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恩怨的关系啊，牵牵绊绊的，还有他们对待这种一些纠纷所保持的一些态度，特别是对公众啊澄清的一些态度呢，会觉得好像他的格局也蛮小的。当然这些都和我们无关，其实我们作为听众来讲啊，最大的一个消费的内容呢，就是他的作词作曲包括演唱。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曲婉婷听我的歌声里， 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你存在我 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 的歌声里，单凭这首歌呢，我们就把它已经定义为了实力派的歌手了。我想对于很多的凭嗓子来吃饭的这些艺人们来说，外形呢固然很重要，不过呢是锦上添花啊。其实时间拉长来看呢，我们最为喜欢或者说最看重的还应该是他的作品，他有什么样的理解力，他有什么样的创造力，包括他的歌曲的诠释表达，我们最喜欢啊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在歌坛当中闯荡了好多年啊，依然书卷味文艺范儿啊，他是文艺老男孩老狼演唱《昨天今天》。

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在那星光中去许愿，愿种出的花被爱，为信鲜花朵朵有生命存在。愿那花香不会凋谢，令护火心相爱，愿种出的鲜花天天都会开。信绝美的花朵可以化做爱，可以幻化千番爱情飘进人脑海。